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7月28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33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3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3到33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跑步时突然肚子疼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应该都经历过，明明做了热身，但是跑步跑到一半呢，下腹部两侧的位置酸痛难忍，这用通俗话来讲就是岔气儿了。岔气儿又叫做急性胸肋痛，造成岔气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剧烈活动之前准备活动不充分，或者是根本没有进行准备活动。对人体来说，肌肉能够较快的进入状态，但是器官的惰性大，不能马上活动起来给肌肉提供活动所需的养料和氧气。当然呢，也有因为呼吸方法不当而引起的岔气。周末又来了，各位小伙伴们想不想到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走一走发发呆？重点是不用花钱。最近北京的城市森林又多了一座，就在工人体育馆西北侧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。这个城市森林公园非常有特色，是东城区建成的第一处城市森林公园，园内植被丰富，错落有致，公园新植银杏、元宝枫等等，其中呢乡土树种占85%以上。这种炎热的天气去也不会觉得热。公园不仅风景美，还是设置了3处昆虫旅馆，赏景拍照，悠闲散步，人少风景美，且就在闹市中，不正就是我们渴求的饭后遛弯还能避暑的小桃园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在我脑海里围绕，我心中的事猜想你不知道，其实你不知道也好。有一个影子不知千百次，在我脑海跑也跑不掉，我心中的事没有人能知道，我也不想让别人明了。有一些感觉我 是你的温柔，不做别的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。

说的是我离不开柔柔，我不能证明是与否，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。 有些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之所以能够如此丰富有趣，是因为他们懂得从生活中寻找乐趣，在平淡生活中找到了绵延的温暖和喜悦。他们可以，你也能行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请相信你若有趣，生活又怎能不精彩充实呢？ 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世界流逝，要